毫无守则。作者：邪灵一把刀。播讲：小龙哥。 第389章。听阿豆腐咁一讲，我都有同样嘅感觉。如果哑巴真系对呢个援兵同个环境非常之了解嘅话，亦都唔可能喺后边出咁多事。唯一嘅可能性就系俾消息佢嘅人本身所提供嘅消息就唔准确。我哋两个一边讲系一边出力咁做，为咗节省嗰啲光源啊，我就将防风打火机都点埋，放喺一边。呢一隻就唔似係嗰啲咁嘅塑胶打火机，点耐咗就会发热爆炸。呢种係机械式，虽然贵，但係佢可以长时间咁烧住。打火机嘅火光就好细嘅，借住啲火光亦都只能够睇清咗豆腐块面。我心知道自己两个人而家所做嘅嘢，讲得好听啲就叫做毅力唔放弃，如果讲得难听啲嘅话就真係垂死挣扎。我陈元呢一半世爱过恨过，苦过亦都有钱过又穷过，走南闯北亦都行遍咗山河。如果就係咁死喺呢度，亦都唔算係啲咩大嘅遗憾。不过如果豆腐亦都跟住我喺度瓜埋嘅话，咁我真係替佢感觉得唔值啦。呢啲念头不断咁喺我心中嗰度闪过，手下嘅力度就更加大。就喺呢阵时，我耳仔边就听到咔嚓一声，仔细一睇就见到喺呢个援兵快档中裂开咗一条罅。豆腐一睇就目瞪口呆，佢即刻讲：啊，咩回事啊？点解突然间裂开咗嘅？我亦都跟住一窒，但系好快就明白过嚟啦。八成呢系因为爆炸所产生嗰啲冲击力破坏咗援兵内部嘅结构，所以虽然呢啲兵层就冇跌落嚟。但系佢紧密嘅结构已经出现咗变化，我同阿豆腐就用个凿加埋把探铲，系咁一番搞作，终于就使得呢个结构完全被破坏，所以而家出现咗断裂层。只要再用啲力，咁呢一块塞住洞口嘅巨大援兵就会完全咁裂开。豆腐欢呼咁一呼一声，然之后个身体好似好翻啲添啊！跟住就连蹦带跳，哈哈大笑咁讲：哈哈，咁真係太正啊！呢啲叫咩话？呢啲就叫做置之死地而后生。我亦都好高兴，但係就冇好似豆腐咁激动。我就讲：第一个难题就算係解决咗啦，不过你唔好高兴得太早添，后边仲有隻嘢嘅。我示意咗一下喺援兵后边嘅嗰个天兵。呢阵时由于个援兵嘅断裂，阻力嘅减少，所以呢个天兵开始慢慢咁将呢块援兵嘅顶出嚟喎。睇嚟可能唔使两分钟，佢就会顶开呢块冰块而爬入嚟。我就唔知道而家冇咗个头嘅天兵嗰啲杀伤力究竟系点嘅。即使冇办法嚟食我哋，但系单凭佢只手，随手就将我同个豆腐撕开啦。咁应该点办呢？我睇住嗰一块慢慢被推出嚟嘅冰块，我脑里边就闪过无数嘅念头。但系时间太短，我哋嘅装备亦都太少，眼前嘅条件根本上就冇同天兵对抗嘅能力。我啊把心一横，对豆腐讲：按照原计划，我拖住佢，你走啊！豆腐啊，好嬲咁讲：喂，老陈，你又是将我当咩人啊？我讲：喂，小豆，你唔好再讲啦，你听我讲，我哋相识咗14年。咁多年嚟，我真係特别感激你。你对我点，我心里面係好清楚。我陈元可以对唔住人哋，但係我唔可以对唔住你。你睇佢就快入嚟啦，你争气啲啦，一定要活住出去呀。豆腐隻眼都红晒，佢讲：我哋两个之间仲使讲呢啲嘢㗎嘛，老陈。你嘅意思我係明嘅，但係你而家同我听住，如果我今日头拍字係踩住你嘅尸体活落去嘅话，咁我宁愿同我嘅兄弟一齐死呀。咁我哋两个就去阴间里面挖蘑菇。我一听到，唔好讲我心里面几难受啦。眼睇住天兵就要爬入嚟啦，心諗：唉，算啦算啦，豆腐嘅为人我係了解嘅。虽然有时佢係腾鸡啲，不过 佢条底线系非常之牢固，而家再讲多都冇用。于是我就讲：咁好啦，我哋就全力以赴，大不了就黄泉路上再搭火啦。话音一落，嗰只天兵就终于爬咗入嚟啦。佢个头已经炸到冇晒，剩低半截赤红色嘅颈，仲喺度自己咁揈下揈下。而家成个人就捐咗入嚟，腥风啊大作。虽然冇咗个头，但系依然呢就好灵活嘅。原来喺爬嘅地上边就出现咗一个洞口，身体就好似弹簧咁，嘣一声啊，成个弹咗起身。呢一下佢嘅颈嗰度一股嗰啲黑水就揈出嚟，我同阿豆腐一直呢就全神戒备，一见到咁啊即刻避开啦。嗰一阵咁黑色就洒咗喺嗰啲援兵上边，只听见一阵吱吱声，跟住被喷洒到嘅援兵壁显然就凹咗一个大窿。哇！我顶，豆腐惊到眼都直埋啊！呢啲黑色液体真系咁犀利嘅，头先如果洒落我哋嘅身上边，直接将我同阿豆腐揦成呢个马蜂豆。嗰、那个天兵一挺个身，跟住就向住离佢最近嘅豆腐过去咯噃。豆腐转身就掹啊，但系佢点够天兵嘅速度啊？即刻就俾天兵捉住咗条颈。情急之下，我都唔理得有用冇用啦，抄起个探铲啊，系咁斩落去嗰只手嗰度。佢嗰只手咧就大概有女人嘅脚瓜啷咁粗，但系我呢个从上而下嘅动作出力咁一铲打落去，竟然即刻又反弹翻嚟。与此同时，那个天兵嘅另外一只手就向我捉过嚟，我上身啊即刻向后一仰咁啊闪过去啦，成个人因为重心唔稳啊掼喺个地下上边。就系喺呢一瞬间，我猛然发现一个奇怪嘅嘢，呢一个天兵成身嘅纹身都系纹住一样嘅符箓，不过我咁一跌低就发现喺佢嘅大腿嘅内侧，赤红色嘅皮肤上边系冇符箓嘅，只有两个黑色嘅点。那个系乜嘢嚟嘅呢？呢、这个天兵就向我行过嚟啦，我仍然系保持住趴喺个冰上边嘅姿势，眼光就死死咁盯住嗰两个黑点。经验话我知，呢一个可能系我同阿豆腐嘅唯一转机啊！我同天兵之间嘅距离已经唔远啦，随住佢一夜揽过嚟，嗰、那个大腿嘅内侧嘅嘢咧就更加清楚，显然系两个方形嘅嘢，似乎已经系吉咗入大腿嘅里边。我对练师之术亦都唔了解，心谂既然会有个咁嘅两个嘢喺度，肯定就系同练师有关嘅，不如就搏一搏啦，可能会有转机。呢阵时，当天兵一脚咁踩住我胸口嘅时候，哇！我感觉到全身一阵嘅抽痛，我唯有死顶忍住个痛，一下子伸出只手扣住咗其中一个方形嘅嘢出嚟向我一掹，呢一掹。竟然啊掹出咗一条方形嘅，好似铁钉形状嘅嘢，足足有手指咁长嘅。呢样嘢一被掹咗出嚟之后，喺原先嘅嗰个窿里边，一下子就喷出咗一阵赤红色嘅烟雾，好似系啲咩毒气咁嘅。那个烟雾嗰啲味咧，唔讲话臭，但系就好似某种矿物质咁嘅味道。呢阵烟一喷出，天兵瞬间佢嘅身形就唔稳咯，扣住阿豆腐嘅嗰个手亦都松咗，唯有嘅就系踩住我嘅嗰只脚嘅仍然实一实，跟住佢就弯低嘅身，两只手向我捉过嚟，睇个样子可能系想将我撕开。佢咁一弯腰唔紧要，但系最罩忌嘅就系佢条颈嗰啲黑色液体直接就流落嚟，我心谂死啦呢下，呢样嘢好似硫酸咁，我呢块面就玩完噶啦。如果真系滴到我眼入边嘅话，咁可能直接就会盲。我呢一个念头一闪而过嘅时候，点知道突然之间有一个黑影就扑咗过嚟，一下子就砸咗喺我身上边，将我上身就压到严严实实。呢一个人唔系豆腐，又系边个啊？呢条友仔身上边嗰啲衫着到啊厚一厚，碌到成个汤圆咁，一扑过嚟，嗰啲黑液咧全部就流晒喺佢件衫上边。好在啲衫够厚，抵挡住咗嗰啲腐蚀，所以就冇听到豆腐嘅惨叫。我咁一砸俾佢，哇，几乎要呕出嚟，成块面咧就埋咗喺豆腐嘅嗰个防寒服下边，大气都扯唔过。不过呢一种咁嘅窒息感觉只系一瞬间嘅啫， 下一秒钟，豆腐就俾个天兵成个举咗起嚟，好似一副要撕开人咁样。我一睇到头皮都发晒麻啦，二话唔讲，我即刻伸咗只手再去抄个第二粒嘅方形铁钉掹出嚟。而家我明白啦，呢两粒铁钉八成就系天兵嘅罩门所在。呢一切几乎就系瞬间咁完成，嗰个铁钉俾我一掹，同样亦都系一阵嘅红色烟雾咁散出嚟。呢一阵烟雾呢就一直咁持续住喺度喷发，而天兵就好似饮醉酒咁摇摇噏噏摇摇噏噏，两只手一松，豆腐并啪一声就跌咗落地下。我即刻爬过去讲：喂，小豆，你点啊？豆腐嘅嘴里边就嘶嘶声咁扯住气，乜嘢都讲唔出，个手呢就指一指自己个背脊。我即刻向佢背脊一睇，见到佢后边成个背脊啲衫都已经几乎被腐蚀晒，只剩低薄薄嘅一层焦黑咗嘅衣料就贴住个皮肤。我担心会继续腐蚀落去，当即就用个匕首将啲烂布啊挑开，见到下边啲皮肤显然都已经烫伤到红卜卜，仲起咗一啲嘅水泡。而呢阵时嗰个摇摇岌岌嘅天兵大腿内侧咧，仲不停咁喺度喷住嗰啲红色嘅烟雾。嗰一阵嘅烟雾几乎啊充斥晒成个冰洞，我唔知呢啲嘢系有冇毒嘅，身体一时之间亦都冇感觉出有啲乜嘢唔妥。而喺呢阵时，天兵就好似放咗气嘅气球咁，个身体已经整整咁细咗一圈，软奶奶咁啊摊咗个地上，已经冇办法喺度作威作福啦。我啊松咗一啖气，同阿豆腐讲：喂，你忍一忍，我即刻带你出去啊！跟住就将周围嗰啲黐晒黑日嘅烂布咧，全部清理开先，推住个豆腐就向洞外边爬。呢、这个冰洞嘅后半截就已经俾我哋炸塌咗嘅，前半截咧系完好无缺，有一啲裂缝亦都冇咩危险。等到我同阿豆腐爬出咗冰洞之后，我就唔顾得节约能源啦，即刻打开嗰就快冇电嘅探照灯，打算咧就帮阿豆腐处理一下背脊上边嘅伤势。呢一种伤势系好容易发炎感染嘅，万一有毒嘅话就更加惨。我亦都唔敢大意，点知道灯光一开，我向豆腐个背脊上边一睇，我就吓咗一跳，因为头先已经辣到红红肿肿，同埋嗰啲水泡竟然全部消失咗。豆腐而家个背脊嘅伤口只系结咗一层薄薄嘅焦，我出力咁揈咗下头。出力咁眨咗几下眼，我怀疑自己系咪眼花，但系擘开眼再睇嘅时候，豆腐个背脊仲系嗰一层薄薄嘅痂。呢、这个究竟系咩回事呢？我忍唔住伸手去摸咗一下，豆腐啊缩一缩条颈讲：诶，有啲痕痕地，但系真系冇先前咁痛啊！我而家个脑里边忽然之间就谂起咗喺好耐之前睇过嘅一出戏。佢里面嘅男主角有一种特殊嘅功能，就系能够快速咁恢复伤势。我而家睇住豆腐嘅背脊，觉得就真系非常之唔妥啦。我同呢条僆仔相处咗十几年，佢又点会有啲咁变态嘅能力嘅？呢啲到底系咩回事呢？就喺呢阵时，豆腐见我喐都唔喐，一直系咁啊盯住佢嘅背脊。佢一下子喺个地上躝起身，精神奕奕咁讲：喂，你唔好用呢种咁嘅眼神嚟睇住我个背脊啊！我讲俾你听吓，虽然咧我将你当兄弟，我能够为你出生入死，但系你绝对唔能够同我嘅贞操打主意噶。我系一个有原则嘅男人，我一于又唔 book back 噶。我话咩 book back 啊？佢话 book back 系英文，你唔识嘅，断背啊，真系唔搞机啊！我忍唔住喺佢个头度刮咗一巴讲：我顶你啊！咩嘢啫？成日就喺个网上边铺埋晒啲咁嘅乱七八糟嘅嘢。跟住我就将佢嘅背脊后边嘅伤势同佢一讲，豆腐一听到都傻咗啊！佢系咁拧转条颈想睇一睇背脊嘅伤势，然之后吟吟沉沉咁讲：啊，唔通经过咗呢一劫之后，我俾佢咁一刺激，就好似阿吕叔所讲嘅，一个唔小心将我嘅人体嘅锁打开咗。